大家都明白今次習主席訪港的背景其實是疫情仲是反覆的。咁其實佢都親自嚟到，而且咧就係、是、參與呢個咁有意義同埋係咁重要嘅時刻，咁發表講話啦。咁我諗係高度顯示國家係重視香港，亦都係一如既往作為香港最大嘅後盾。咁我哋希望我哋喺嚟緊嘅一國兩制嘅日子里边，嚟紧嘅新政府里边咧，系可以再创辉煌。咁我谂呢一点系非常重要嘅。香港都经历咗好多风风雨雨，而家喺一个新政府就职嘅时候，适逢亦都系我哋回归祖国25周年，一国两制一半嘅时候，我谂佢亲自嚟到咧，真系为香港打咗一支强心针嘅。呢个系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就系、是、佢对。嚟緊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嘅四大期望啦，頭先你都講過啦，亦都充分顯示佢其實係非常明白香港社會嗰個發展情況嘅，係嘛？佢好務實，亦都係好實在咁講出，其實你就要改善施政啦，你就係要解決社會嘅問題啦，你就係要咧幫市民咧係排難解憂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顯示到中央政府其實佢哋係雖然好似遠在北京啊，主席佢好事忙噶嘛，國家咁多煩惱嘅事，而家國際形勢咁複雜，咁但係佢對香港嘅事咧都係好上心，亦都咧係好明白。咁第三點我就覺得係佢亦都特別呼籲大家啦，係嘛，要團結社會，咁亦都講得好清楚，其實。只要大家都是愛國者，只要大家都是真心實意支持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呢，其實大家都是應該團結一致的。咁我覺得呢啲信息都是好重要啦。 不過李慧瓊，既然啦，習主席有一個咁樣嘅對香港嘅希望啦，咁李家超自己都講啦，話都承諾會帶領新一屆政府全力以赴啦。咁佢仲記得佢喺政綱嘅時候都提過話，要多啲用呢個嘅關鍵績效指標 KPI 等等咧，去到做佢嘅施政嘅量度啦。咁其實你哋譬如作为政党啊，或者各界嘅人士啦，系咪都要真系要可能要再加紧啲去到督促呢一届嘅特区政府，去到让咧系佢可以符合到阿习主席就对香港嘅一啲希望 咧？我谂我哋一定会继续督促嘅，但系同时督促之余都要协助。咁大家都明白，特区政府佢香港嗰个一国两制独有嘅设计啦，系咪？咁佢需要行政機關當然係行政主導啦，但除咗行政機關推出政策，亦都需要立法會啦，亦都需要社會各界嘅支持同埋係俾意見啦、監督同配合嘅。咁我諗我哋一定會監督佢，咁亦都係會希望繼續向佢提意見啦，繼續都係作好市民同埋政府之間嘅橋梁，咁就一齊努力去推動良政善治咯。因為大家都明白香港。虽然是行政主导，但总体我们都是一个小政府来的，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呢，其实都是寸步难行的。 好，又有另一个消息跟大家讲讲，就是原定在今晚7:30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的越来越好曲颂盛世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粤曲表演晚会，因为风暴而取消，敬请留意。林文峰。 Starian，咁主席咧四個希望咧，佢第一樣嘢講咧就話提高嗰、那個即係治理嘅水平喎，即係睇到佢咧都好即係知道咧，我哋喺一方面咧，個政府係需要更加咧貼地咧，去將市民需要嘅工作能夠做得更加咧係好，甚至咧好細緻地方。你點睇呢方面咧？作為立法會嘅工作咧，同即係政府方面嘅互相嘅互動。因為過往以前咧，可能咧就會比較咧，啲人話：，啲議員咧成日批評佢哋啊，咁咧就做唔到實事啦。咁而家咧，大家如果一個更加愛國者治港務實嘅，你估個互動應該係點樣咧？ 其實個互動就係、既監督亦都係要支持嘅。其實批評冇問題嘅，關鍵就係要對事不對人啦。大家都知道過去由於係政治鬥爭主導咗，特別係後期嘅。時間啦，係嘛？好多時候討論政策嘅時候，都不免係有個人攻擊，甚至咧就對國家嘅一啲攻擊啦，以至係甚至好多政策都會被抹黑成為係洗腦啊，或者係專門係對抗中央等等咯。 咁我諗我哋要實事求是啦，香港係國家嘅一部分，呢個係毋庸置疑嘅。我哋需要背靠祖國，需要面向世界。咁習主席講咗一個特點，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就係我哋香港其實要保持自己嘅優勢同特點嘅。即係呢個好明顯聽到主席以至國家對我哋嘅期望，佢唔係希望我哋等於其他城市一樣，而係保持翻一國兩制嘅優勢。但係要保持一國兩制嘅優勢咧，就先要一國穩固，咁兩制咧先至能夠發揮得更好啦。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要我自己都細心咀嚼緊啦。我覺得呢點係對我哋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對我哋一國兩制將來點樣行都一個好重要啟示。其實保持我哋兩制嘅特點係好重要嘅。香港有好多係由於我哋一國兩制係有好多特點係需要繼續發揮，而呢啲發揮係可以幫到香港向前，亦都可以幫到國家發展嘅。 嗯，我见到咧就习主席咧喺四点希望里面嘅第四点咧，讲到共同维护和谐稳定啦，都讲到话咧就系香港居民无论系咩职业、信奉咩理念，只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同埋咧就系遵守基本法同埋特区嘅法律咧，都系建设香港嘅积极力量，可以出一分力作一分贡献啊！嗱，其实过往咗几年咧都出现咗好多嘅一啲政治争拗啦，咁一啲嘅反对声音啊，一啲社会上面一啲唔同嘅声音啊。咁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咧係即係而家譬如喺議會啊體制啊少咗呢啲聲音啊，咁你覺得習主席呢一番話其實代表住即係希望香港係一個點樣嘅政治環境係點樣咧？咁其實同埋點樣去處理即係譬如一啲異議嘅聲音係會比較好一啲咧？你覺得？ 我諗習主席呢番話都好清楚嘅，咁關鍵就係頭先講啦，你要承認一國，你要擁護一國兩制，效忠基本法，咁呢個係前提，冇得改變嘅。喺呢、這個一國牢固嘅底下咧，其實大家都係絕對係香港係多元嘅社會，亦都應該咧係有唔同嘅聲音。頭先大家都講，其實我哋會繼續批評政府，繼續俾意見政府，繼續監督政府，繼續支持政府。咁呢啲都係一啲良性積極，係希望推動特區政府做好啲回應社會訴求一啲舉動咯。咁我就期望新一屆政府帶領底下啦，我哋真係可以係團結社會各界，亦都讓到大家睇到香港社會其實係會繼續展現我哋多元係，以至係活躍啦，以至係積極嘅一面嘅。 嗯，好啊，唔該曬李慧瓊，多謝你嚇。 好啊，唔該曬。 係，多謝李慧瓊。 李慧瓊咧就係民建聯嘅主席嚟噶。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大家有意見咧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林雲峰啊，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電話旁邊有聽眾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你好， 係請講啊。 我對於習主席嘅演講咧，有六個字非常之印象深刻。佢話香港咧係不能亂啊，亦都亂唔起，咁佢就非常之關心呢個民生問題，特別係房屋，即係市民居住嘅問題啦。咁我覺得如果高官喺習主席未嚟之前咧，有一位高官啊，陳茂波咧，佢已經即係佢係統籌啦，統籌房屋問題啦。佢講咗一句説話咧，咁我有人就好深刻喎。佢話要破解呢個問題，要破解，佢用到破解呢兩個字，好似當咗一個好似一個密碼咁樣去破解佢。其實我覺得係需要嘅，呢一個心態係需要嘅，因為啲好多深層次問題啊，社會問題，真係好似一個好複雜嘅即係密碼咁樣，係需要即係用心去破解佢嘅。咁我好希望即係習主席對於新班子啦，新一屆政府有厚望啦。 OK，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嚇。林文峰又點睇咧？可能真係對於新一屆嘅特區政府嚟講，即係多咗一啲嘅嚟自中央嘅一啲寄望在身啊，會唔會都可能有需要真係有啲壓力要去做好啲咧？可能係 咁，其實都係應該嘅，因為正如習主席所講啦，前線嘅咧嚟香港嘅管治咧，都係由我哋特區政府嘅。中央咧，其實咧都係扮演咧喺即係一國嗰個角色裏邊咧，咁變咗特區政府咧依方面咧，點樣能夠可以做得更加好咧？係市民所關注嘅。有好多民生啊，好多嘅問題咧，其實處理都要靠我哋嗰個特區政府。咁過往可能咧啲架構啊，都比較長一啲。 Okay. 好，我哋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歡迎大家如果有意見嘅話，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将于晚上七点十分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强烈热带风暴灿巴继续向西北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灿巴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过。预计灿巴会有所增强，与它相关的烈风区会在今日稍后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区风力会进一步增强。本港新增23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165宗属本地感染，输入个案有153宗。医管局情报一名88岁女新冠女病人离世，她是安老院舍院友。第五波疫情累计9189宗死亡个案，四间安老院舍情报新确诊个案。另外，当局经基因分析找到31宗 BA.2.12.1 怀疑个案，当中19宗找不到源头，个案分布在不同地区。Omicron 亚型 BA.4 或 BA.5 变异病毒株方面，新增36宗怀疑个案，其中6宗是暂时找不到源头的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结，目前累计有63宗 BA.4 或 BA.5 本地个案，其中20宗找不到源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以及为新一届政府监誓，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一国两制符合国家利益，无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他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包括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以及保持香港的独特优势。习近平又对特区政府表达4点希望，包括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维护和谐稳定。他特别提到要关心青年人。习近平下午乘坐高铁结束在本港两日行程，离港前亦先后会见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行政立法及司法机构负责人。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灿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 19.2 度、东经 112.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在过去数小时，灿巴继续向西北移动，其相关的雨带间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普遍吹强风，南部风势较大。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灿巴会在今晚至到明早最接近香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过。预计灿巴会有所增强，与其相关的烈风区会在今晚稍后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区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在今晚七点十分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及5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和68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今晚及明早风势增强，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及有涌浪。气温介乎25到28度，展望星期日仍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龙翔道游乐场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喺风力楼。就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龙尾风力楼。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亦都系有意外，车龙就排到近天马苑。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有意外，龙尾天马苑。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亚街路街桥面。就是公主道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有意外，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之后提提大家啦，因为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咁以下嘅渡轮系将会暂停服务嘅，包括珊瑚海船务由西湾河至到观塘就会喺下午6:03暂停。观塘至到西湾河嘅班次会喺下午5:48暂停。西湾河至到三家村就是下午的5:45暂停，而三家村去西湾河就是下午的6:00暂停。路面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现在港珠澳大桥主桥、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青屿干线和丁九桥都因为强风措施车速限制全部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来回方向的中线现在都是封闭。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那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又听众自己做个结论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国剧8:07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够成功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今朝早咧就喺出席呢個嘅回歸嘅週年大呢個嘅回歸25周年大會啦，同埋呢個嘅特區政府嘅就職典禮上面咧所發表嘅重要講話啦。咁如果各位聽眾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啊，林雲峰啊，咁啊，其實咧就我哋都見到啦，阿習主席咧咁今朝嘅講話咧都有好一大段嘅篇幅咧係同一國兩制咧係有關嘅。包括就系话咧，系讲到话，一国两制系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啦，就话符合咧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亦都得到咧就系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啦，又话得到咧香港澳门居民嘅一致拥护，得到国际社会嘅普遍认同，就话咁样好嘅制度咧系冇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啊！嗱，其实就香港咧就係回歸咗祖國啦，咁都已經25年啦。咁如果去計咧呢個嘅譬如基本法裡面講到話，即係維持制度同埋生活方式不變50周年咧，其實即係香港都過咗一半噶咯。咁如果話一國兩制係即係經過實踐，係一個好嘅制度，要長期堅持嘅時候，係咪都代表住即係將來嘅一個境況咧？ 係啊，覺得佢都好似嘗試有咁嘅解讀喎。 嚇，咁啊，點樣解讀佢話即係呢個一國兩制嘅制度係一個經過實踐嘅一個好嘅制度咧？點樣去理解咧？ 相信佢都會覺得即係依一個係即係可以繼續，亦都係可能咧，會唔會指出咧，都唔係淨係即係。就過了一半了，就還是差一半而已，是不是都已經給了一個這樣的方向呢？他說到一個是正確的方向呢，就行穩致遠。那這個行穩致遠呢，是不是就是說就是超過五十年呢？那是不是這個都可以聽下其他就是嘉賓的解讀啊？ 是啊，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如果大家咧对于啊习主席嘅重要讲话咧有咩嘅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一齐去讨论一下嘅。嗱，喺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啊参与讨论啦。罗建熙你好。 Hello， 系头先我哋都讨论到系一国两制啦，咁啊，习近平主席就提到话必须长期坚持，你点样理解呢番说话呢？ 我諗呢個係即係大家可能以往都有聽過話，即係一國兩制佢哋會去延續去啦，即係除咗五十年之外，咁而家大家都成日講去行咗一半啦咁樣，咁之後會係點樣呢？咁我諗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部分，就係佢都想再講，就係其實一國兩制之後都未必會改變嘅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對大家嚟講就叫多咗一份確定啦。咁但係當然如果有更加多嘅其他嘅方法去令到大家知道一國兩制係唔會突然間去到2047年之後就冇咗，咁之後係點樣冇人知嘅話，咁我覺得呢個有多少確實，咁對香港人嚟講都係好事嚟嘅。 你點樣睇？即係譬如習主席嘅演繹，即係譬如話係都希望咧係香港咧就必須繼續去全面去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嘅方針啊，同埋都講到話全面管治權同埋保障特區嘅高度自治權咧係相統一啊等等呢啲嘅講法咧。 我會覺得其實一國兩制，即係當然民主黨咁多年以來咁都係支持一國兩制，亦都係認為一國兩制對香港係好嘅。咁但係實際上去運作落嚟，去落實到香港嘅政策層面，喺香港嘅管治嘅層面，咁究竟一國兩制要點樣去做咧？咁呢個我諗我哋同政府嘅想法，不論係香港定係中央政府嘅想法，都可能會有啲差異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嗰、那個一國兩制總嘅方針、大嘅方向呢一部分，我哋就冇意義。咁但係落實去到香港，我哋會希望即係可以有多啲對香港人或者係對於香港呢一制嘅尊重啦，有多啲空間俾大家去發揮啦，有多啲自由度俾大家去就住唔同嘅事情提多啲意見啦。咁我覺得呢啲係對香港嚟講係好重要，因為如果我哋都冇辦法係好自由地好唔需要擔心地咁去提意見嘅話，咁其實係我諗即係你好難去令到一件事越做越好。即係我覺得你一定係要有批評，一定係要有唔同嘅想法意見提出嚟，你先至可以令到一啲事情係做得好。 冇錯，羅建熙啊，你哋喺都發表咗一個25周年嘅立場書嘅，咁當中咧，你哋都有講咧，就香港回歸係好重要啦，要民心嘅回歸啦，咁亦都希望能夠可以咧有更加大嘅即係民心啊，更加大嘅空間。你點睇呢一方面咧？今日聽到主席所講嘅説話，對你嚟講嘅信心又點樣咧？ 我覺得今日嗰個嘅講話其實可能都係比較多係一啲大方向上面嘅一啲講法啦。我會相信即係好多喺落實上面，即係當佢做出嚟嘅時間，即係特別可能係由香港政府佢哋去喺香港去管治去主理嘅時候，咁佢每一樣佢點樣做咧，可能都會影響到究竟係咪真係達到嗰種嘅大家民心回歸啊，係咪可以真係和而不同啊，和諧包容啊，因为呢啲其实喺习近平主席嗰个讲话里边咧，都系有讲到噶嘛，即系包容共济等等。咁但系实际上佢行到出嚟，大家系咪真系可以感受到呢样嘢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嚟紧将来都继续会面对嘅挑战。即系我哋点解会即系喺我哋嗰个立场书里边会咁样提到咧？就系其实我哋会相信就系一个制度如果你能够俾人哋俾市民系可以参与喺里边，佢哋会觉得我喺个制度里边我有份嘅，我系可以影响到佢嘅。咁佢自不然就会对于个制度有更加大嘅信任，同埋对于个制度佢就会更加拥抱个制度。但系当你唔系你 係要將所有人係排除咗出去嘅話咧，咁佢就唔能夠，即係佢就會覺得啊，咁都冇我份啦，咁我點解要理你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事情嚟。咁所以政府佢點樣可以令到香港人係覺得自己有份喺個制度裏邊係表達到佢係參與到？咁我覺得呢個喺一個落實方面，可能就真係過去呢一段時間，特別呢幾年，咁我諗我哋睇就唔係真係做到啦。咁究竟未來李家超上任之後會唔會做到？咁我就覺得要之後再睇啦。 嗱，就住呢個問題咧，其實習主席嘅講話，即係後半嘅部分都有提到咧，就係話關於係共同維護和諧穩定啊。咁佢都講到話，香港居民咧，無論係咩職業、信奉咩理念咧，只要真心擁護一國兩制方針，熱愛香港呢個家園，遵守基本法同埋特區嘅法律，都係建設香港嘅積極力量，都可以出一分力，做一分貢獻。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究竟而家嘅政治个环境系点样吓，或者一啲嘅批评反对声音系点嘅时候，咁阿习主席呢一番话就好似系俾咗一个嘅指引俾呢啲嘅人士噶啦，系嘛？ 我觉得其实以往都有一啲类似嘅讨论嘅，即系喺咁多年香港，其实例如呢一两年讲爱国者治港，或者再多几年前，讲究竟边一个系外国，边一个唔外国嘅讨论嘅时间，咁其实经常都会出现呢一啲类似咁嘅讨论，就系去有唔同嘅界定啦。对于喺香港参与政治嘅人，咁我自己就从来都唔系好想去介入呢啲啊，究竟佢点样定义我咁样，我又系咩嗰啲嘅讨论里面。但我觉得我自己嗰个心态就系我相信我哋做紧嘅事情系对香港系最好，我哋系相信我哋做紧嘅事情对香港人亦都系最好，咁我哋就继续去做落去。咁我哋亦都系会当然小心啲去处理，即系特别系即系呢几年大家讲好多法律嘅风险嘅时间，咁我哋当然会再小心啲去睇一睇啦。咁但系我谂我哋个中旨就系希望可以做到香港人嘅意见，我哋就会尽力去表达，亦都尽我哋所能咧，系令到我哋嘅意见系可以去到唔同嘅社会嘅层面，大家都知道。咁究竟将来啲人要点样去定义我哋，或者系咪要将我哋界定为究竟系符合佢哋嗰个想法，定系唔合佢哋嘅想法？咁我觉得呢部分就已经唔到我控制，咁我亦都唔想去再去担心太多呢一部分，咁我就做好自己先。 OK， 嗱，最后咧，都想同你倾埋咧，就习主席嘅讲话咧，包括讲到话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啊，咁就话要引领青少年咧，深刻认识国家同埋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同埋主人翁意识啦，亦都话要帮助广大嘅青年咧去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呢类嘅实际困难，为佢哋嘅成长成才咧创造更多嘅机会。你点样睇下习主席去关心年轻人呢件事咧？ 我觉得后生仔，特别是香港后生仔，即系对于政府嘅睇法，或者对于未来香港嘅睇法，我自己系觉得好重要，因为即系老土啲讲，就系年轻人就永远都系未来嚟噶嘛。咁但系实际上亦都真系噶嘛。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年轻人对香港嚟讲系非常非常之重要。但系我哋点样去了解佢哋，点样去明白佢哋咧？我觉得呢个就系新一届政府可能佢哋要更加再去谂多啲，因为以往嘅政府做法一讲到青年嘅，大家就会联想到就系一啲佢哋自己围内嘅一啲团体，佢哋自己去接触到嘅嗰堆青年。咁但系嗰堆青年其实某程度上，大家喺过去呢一段时间都可以体会到，就系其实佢哋真系冇办法可以系即系佢唔系一种好主流嘅香港嘅青年嚟。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哋真係好重视青年嘅事務，我哋都重视青年人嘅想法同埋佢哋嘅关注，或者我哋对佢哋未来好有爱，要去关爱佢哋，要去知道佢哋点样，要去帮助佢哋嘅话呢，你第一件事其实就最需要就係你要真係接触到香港嘅年轻人，而唔係纯粹透过建制派里面过去嘅组织佢哋自己里面围内嘅年轻人就当係接触咗咁样，咁就冇办法处理到嗰个核心最重要嘅问题。 OK，好啊，唔该晒罗建熙，多谢你啊， 多谢。 罗建熙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啦。咁啊，林云峰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讨论，好嘛？咁啊，电话旁边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啊，谭慧珠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系咪阿燕婷同你一齐啊？ 我系陆宇光啊，陆宇光同林云峰喺度啊。 系 ，OK， 宇光你好。 系， 嗱，首先咧就系都想同你倾翻咧，就系习主席咧对于一国两制嘅一啲讲法啦。咁头先我都引述到啦，佢就认为咧，咁样嘅好制度咧，冇谂任何嘅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啊。你点去理解呢番话？ 佢一开始都讲得好清楚，即系中国曾经受过鸦片战争，当时清朝失败嘅屈辱啦。咁现在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咧系史无前例。咁佢话其实香港你哋咧系敢为天下先，即系呢个系个好大嘅挑战嘅。咁但系咧，对于国家嘅发展咧，那个格局里边咧系可以发挥好大嘅功能嘅，需要将佢咧系做得好啦。咁啊，一国佢点样形容呢？咁佢就话系就要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特区的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这个就是已经在宪法里面写了在这里了。第二他就说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是特区高度自治的源头，因为我们高度自治是由基本法立法之后一个授权而得到的。咁第三咧就係佢嘅意思，即係話管治香港咧就應該愛國者治港，咁就喺憲法同埋基本法構成嘅憲制之下，維護國家主權、發展利益同埋安全啦，保持香港安定同埋繁榮啦。咁但係佢唔係喺嗰度就停咗嘅，佢其實話咧批即係管治香港嘅人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歷史任務。咁係點樣呢？第一，除咗話要發揮即係中國改革開放裏面更大嘅功能呢，佢話你要提升管治水平，有提升國家嘅觀念同埋國際嘅視野，有大局同埋長遠需要出發嗰種嘅政策為香港謀發展。咁下面呢就接頭先你同阿羅先生講嗰度啦，就係、是一定是要为普罗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望作为你施政的最大要求，还有呢是让青年认识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增强他们自强不息还有个自豪感，还有呢是创造更多的机会。那他其实呢就是在很短的一个 speech 一个讲话里面呢，是将为什么一国两制，点解历史上我哋要做一国两制？乜嘢系一国？乜嘢系两制？同埋咧就系喺两制之下，爱国者治港咧唔系坐咗入去做局长、做司长咁简单，而系你真真正正有个历史任务啦。一方面要帮助国家开放，你有短期同埋长期嘅视野，同埋好重要，好重要咧，你就系要合乎普通市民嘅期盼。嚟到咧係作為你即係施政嘅最大要求，同埋咧你係要培養年青人去認識國家咧，係讓佢哋咧係有一個自豪感，同埋咧創造更多機會。 我覺得咧，主席今次咧都其實係一個咧就俾香港一個好好嘅，即係繼續我哋嘅發展嘅方向啦。咁啊，亦都即係肯定咗呢個一國兩制咧嘅一個方針咧，係一個長遠嘅方針。我想請問一下你覺得咧，嗱，一方面主席話香港嘅地位有我哋嘅特殊性嘅，但我哋都要融入國家嗰個整體同中央咧，即係有一個即係互動啦。咁啊，主席甚至講咧話我哋會國家係主動讓我哋香港對接呢個十四五規劃嘅。你覺得喺未來嘅時候，我哋新一屆嘅政府咧，應該點樣喺呢方面咧，將香港嘅地位能夠可以喺國家能夠積極發展啦，又可以咧同大灣區啊或者其他國家嘅目標咧係銜接咧？ 其實我哋喺即係林鄭女士做特首嘅年代咧，好多智庫已經提咗好多意見，好意見出嚟，而喺李家超特首嗰個政綱裏面咧，亦都列得好清楚噶啦。其實好具體嘅，譬如話即係年青人比較後生嘅時候嚇，佢哋嗰個即係吸收能力應變能力比較強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就會加強好多喺大學呢一個層面。中學的層面都有，但是大學的層面就將會加強呢就是交流啊，譬如同學們是互相去對方的地方培訓啊，然後呢譬如科研啊，或者是讀完大學之後 嘅科研啊，或者係經濟方面啊，各方面嘅活動咧，係喺深圳，尤其是呢個大灣區嗰度咧，就有咁多實習同埋工作嘅機會。咁呢個係實際上需要係乜嘢咧？就我哋唔好紙上談兵。我哋確確實實要有位置、有工作，等人攞到經驗，知道喺裏面點樣生活，認識內面嘅情況，同埋你睇到即係香港可以扮演嘅乜嘢獨特角色，咁樣先就得嘅。咁、我亦都相信咧，呢一屆嘅政府咧，對於話融入大灣區，當然即係除咗大灣區仲有以外咧，但我哋先講大灣區咧，係將會有好多積極嘅具體啲嘅政策，同埋咧係幫助出嚟嘅。 嗯，同埋朱先生請教一下咧，頭先都再想討論翻咧，就係長期堅持呢個字眼啊。咁我哋頭先都討論到咧，嗱，即係香港回歸祖國就係25周年啦。咁距離嗰個即係生活方式制度不變50年嗰個期限都過咗一半啦。咁大家就即係而家都有啲人開始思考咧，就係究竟呢個2046之後啊，咁究竟係會係咩制度咧？會唔會就係一個長期堅持一國兩制嘅一個狀況可以預示到咧？ 我谂由邓正平先生开始讲咧，都话系我看不夜不必我看50年之后夜不必改变。那个情况咧就睇我哋自己做成点啦。譬如我哋系港人治港，我哋做得好嘅，做到头先嗰个历史任务出嚟，让我哋嘅人民咧，香港嘅市民咧，系真真正正嘅生活更幸福啦。咁就当然唔使变啦。但是如果我們是處於一個長久的開始2019年這樣的社會狀態呢，那可能中央呢就不能不干預了，因為鄧小平先生在他那陣時已經跟我們基本法委員會的草委說得很清楚，如果是去到一個地步有人要傷害香港的利益，傷害國家的利益，那難道中央不干預嗎？那因此呢，最緊要咧就係，譬如呢一次習主席就講啦，佢話你哋喺政府裏面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係香港當家治理嘅第一責任人。咁其實佢嘅責任咧就係令到頭先所講嗰種亂嘅情況冇發生，令到頭先所講需要發展嘅情況可以發生。咁係好關鍵性，因為今日係就職啊嘛。咁佢咧就我相信咧就係講清楚大家你開始出呢個職位啦，你嘅責任係乜嘢？你嘅歷史任務係乜嘢？我希望你為香港做乜嘢？我哋最後嘅結果係會達到一國兩制，可以咧係更加行穩致遠，同埋咧係國家更加開放，同埋你香港咧可以更加發揮你個獨有嘅特性，就係你一個外國同埋我哋自己中國之間呢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 譚慧珠都想再請教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你都頭先提到，即係香港出事啦，譬如話係一啲社會狀況、疫情咁，即係中央就出手幫助啦。咁但係當即係譬如而家係落實咗呢個國安法啦，同埋即係一個選舉制度都完善咗啦。其實即係而家點樣睇即係全面管治權與呢個特區嘅高度自治嘅關係咧？嚟緊其實會唔會都有空間，即係可能俾特區政府都去多啲嘅高度自治權咧？你覺得？ 高度自治權已經在基本法那裡寫了的了，他說了我們自己管的事就是我們自己管的了。繼續下去的話呢，香港管得好，就是中央不用操心，香港的穩定繁榮是不受影響的話呢，中央很多其他事要管，他們其實不是想擺那麼多時候來幫香港是執政這樣執政那樣，他很希望香港自己做得到的。咁因此你可以放心，我哋呢边作为第一责任人咧，系做好我哋嘅工作嘅话咧，就中央就唔需要咧系成日提有全面管治权。佢提也好，不提也好，佢系有全面管治权，因为宪法嗰度咧系第62条第14项咧已经话咗佢有权设计香港嘅制度，咁佢又有主权啊嘛。咁佢讲与不讲，佢都有一个全面嘅管治权。咁樣點樣可以令到同我哋嘅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一個良好嘅銜接呢，就係我哋自己作為第一責任人呢，就跟住基本法同埋明白我哋嘅使命係乜，就做到一個幸福嘅社會，做到一個發展嘅社會出嚟啦嘛。

和顿涅茨克的俄裔分离主义者，在八年前单方面宣布独立，引发残酷内战。有评论就将科索沃相提并论。事实上，科索沃独立之路血迹斑斑，占人口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因为受到塞尔维亚族打压，在08年1月宣布独立，亦都是单方面的。因此至今有一半联合国成员仍然是未有承认他的独立地位。1999年北约清亚族人面临种族清洗，就以人道之名军事介入。但是看在俄罗斯眼中，他们认为北约真正的目的是要摧毁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最后立足点。因此当美英法等北约轴心国立刻承认科索沃的独立，俄罗斯就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坚决反对。有学者就认为俄罗斯在08年对格鲁吉亚动武，实际上打的就是科索沃牌。无论如何，科索沃独立建国的争议到现在仲未平息，令到科索沃现在亦都不能够晋身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保障成员国国家领土完整权，但是国际法庭指亚族人因为遭受不人道对待，可以行使国际法寻求独立。不过对于建国是否合乎国际法，不同立场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到。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同步绽放新精彩。世界在变，沧海桑田，全天候专业纪录频道，港台电视34 CGTN 纪录频道，今日隆重睇播，节目以英语为主，带你细看万事万物蜕变，探索时代演化轨迹，新精情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4。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林云峰。 现在的时间是傍晚的6:38，欢迎大家留在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除了我陆雨光之外，就由于台风的关系，我的拍档林云峰就在电话旁边。林云峰你好。 哎，陆雨光大家好。 咁我哋留意住个天气消息啦，一有一啲最新嘅发展再同大家去到报告啦。咁首先呢，都想我哋再继续讲一讲呢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今朝早呢就喺回归大会呢以及系就职典礼上面呢嘅一番嘅重要讲话。咁都仲头先都有引述到啦，咁其实佢都喺对特区政府嘅4点希望里面呢，其中一点呢就系讲緊话要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咁其中一句呢就讲到话呢就希望 望咧，都了解到咧，而家香港最大嘅民心就係盼望咧生活係變得更加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加寬敞一啲。咁呢句説話咧就讓我哋係讓我哋咧就諗起啊，其實而家香港咧個居住環境啦嚇，唔少人咧即係講緊2020年嘅數字咧，有10萬個劏房嘅數目啦，22萬幾嘅市民咧係住喺劏房入邊啦，咁都係都令大家係諗起呢啲嘅景況啊，林文峰。 是啊，其实呢即是我们香港呢其中一个房屋问题呢真是历届的政府呢都是觉得是要是重中之重。咁对我们的挑战很大啊。其实还有一个即是研究呢过去15年呢香港的楼价呢是升了4倍咁多。而自治居所的即是人士呢的年龄首置者呢去到平均年龄44岁才再首置。咁系咪真系呢个对于主席都好了解我哋面对问题呢？ 嗱都咁都仲记得咧，就系、是、之前亦都有其他嘅中央官员咧，都系讲过话对于香港嘅房屋问题咧，系啲意见噶。包括譬如话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啦，曾经都寄予香港咧系要告别㓥房啦。咁所以咧，其实对于公营房屋嘅供应咧，对于特区政府嚟讲咧，就系一个都好重要嘅任务啦。咁但系咧就系、是、见到啦，而家嗰个嘅最新嘅数字咧。公屋的輪候時間咧，喺今年嘅三月底咧，已經係一般嘅申請者嘅輪候時間咧，已經上升至到6.1年啦。咁啊，講緊呢個數字咧，呢個時間咧係講緊1998年以嚟咧都係最高嘅數字啦。咁就算長者一人申請啊，都係講緊咧平均輪候時間4.1年啊。咁有14萬幾嘅一般公屋申請啦，同埋97000幾非長者一人申請。咁究竟喺咁多人去到輪候公屋？有咁嘅房屋需要嘅情况之下，即系特区政府可以点样去到做啊？去到加快加大呢啲嘅公营房屋嘅供应咧？嗱，刚刚上任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咁佢喺政纲里面都提到话，提供房屋咧系需要提速、提效、提量啦吓，咁都讲到话会成立一啲嘅跨局嘅一啲统筹嘅小组咧，去到造地啦，以及咧就系加快咧公屋嘅落成同埋入伙啦。咁其中一啲建议仲包括咧就系话一啲可能系配套都未尽完善嘅公屋，都可以咧系让啲市民咧申请者咧系提早上楼啦。林文峰。 系啊，短得一年就一年啦，咁样咁啊，呢个睇下市民接唔接受啦。 咁不如我哋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点样睇啊？习主席咧今朝嘅重要讲话里面提到房屋问题咧，你又觉得啊，即系香港嘅房屋问题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咧？又嗱，刚刚咧呢个新一届嘅特区政府咧亦都系上任啦，大家有啲乜嘢嘅建议或者期望喺呢个嘅特区政府身上咧？欢迎大家都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阿林文峰，我哋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咧有房委会嘅委员，亦都系测量师学会嘅前会长刘振刚啊。刘振刚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你又点样理？ 你好啊， 你好啊，你又点样理解啊？习主席讲关于香港市民咧希望住得宽敞一啲呢个嘅讲法咧？ 嗱，我谂我哋睇翻习主席嗰个四个期望或者希望先啦。咁我哋睇翻第三点咧，就系讲翻即系我哋香港市民咧，都系希望有美好嘅生活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即系嗰个住嘅屋咧就宽敞一啲。咁但系如果系咁咧，我哋又要翻去佢嘅第一点嘅希望，就系睇翻咧我哋香港政府嗰个治理嘅水平咧，点样去提高。其实我哋睇翻过往呢，我谂可能应该超过咗10年，由曾荫权政府嘅年代开始咧，我哋即系点讲啊，觉醒翻咧，我哋需要做翻多啲地咧，去满足翻个市场需要。但系因为中间由97金融风暴去到即系觉醒嗰个时代咧，前后争咗可能接近成10年时间。咁中间我哋系即系落后咗嗰、那个造地或者兴建呢个基础建设嗰个时间咧好长。当我哋觉醒咗之后咧，其实而家有好多工作咧系要追翻，同埋中间系遇到有我相信有好多年咧系有个好大嘅挑战，因为大家嗰个共识咧系未有嘅。呢、這个共识就系点样去创造多啲土地而令到嗰个楼房嘅供应可以追翻上嚟。 如果我哋睇翻今天响房委会嘅工作，都系受困于咧我哋嘅土地供应，尤其是公营房屋嘅土地供应系唔够嘅。而我哋而家暂时呢几年咧，都系做紧，可能系每年都系得万几个新嘅住宅单位嘅供应。咁当然有一部分系因为我哋有即系点讲啊，旧嘅公共租住嘅单位可以重新编配，亦都有啲居屋嘅落成。咁而但系始终整体个供应量都系唔足够嘅，而家。 司机，我都好赞成你嘅呢个观点啊。咁啊，我自己都系前房委会嘅成员啦，咁都好有感受咧。好多时咧，唔系话个起楼嗰、那个所谓叫实际嗰个施工期咧，系可唔可以大量缩短，反而就系相关嘅一啲程序同埋之前嘅土地供应嗰个问题。咁啊，想問下你嘅睇法嗱。我知道咧，李家超特首咧都提出咧，喺佢之前嘅政綱咧，就話由呢一個司長級啦，咁可能應該由阿黃偉麟副司長咧，就帶領呢個公營房屋嘅一個行動工作組啦，同埋亦都成立一個土地房屋供應嘅統籌組。你有咩期望，或者喺呢一方面有啲咩現屆政府嚟針對呢一方面咧，希望可以做得即係變咗更有效咧，提供個土地供應，咁變咗起碼加快嗰個速度咧嚇。 嗱，因為成立呢兩個工作組或者呢兩個組織咧，我相信個正確係十分之正確嘅。咁但係我哋如果要睇翻如果雲峰你嗰個講法啦，就係話嗰個建築期嗰個縮短咧，我相信嗰個時間咧，我相信有限嘅。咁我哋而家會睇翻咧，就係而家即係政府做緊嘅工作。喺房委會我哋見到咧，起嘅樓咧係越嚟越高嘅，即係我哋而家唔係起緊啲20层嗰啲。 冇錯， 我哋而家好多時講下咧，佢講40层、40几层，即係仲高過啲私樓嘅，仲高過啲私樓。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面對緊，我哋見到嗰啲地盤咧，有好多都係即係早幾年我哋見到咧，見縫插針，即係唔係咁容易起噶啦。咁亦都可能個地質上面係有困難嘅。雖然我哋成日講緊組裝合成法啦，或者唔同嘅方法去縮減個時間。嗱，我諗嗰度嗰個可以點講啊，慳到或者爭取到嗰個時間，大家應該有個預期咧。是有限的，因为始终因为那栋楼是高的，同埋个地基啊，各方面的，或者我哋而家要起地库的停车场啊，有好多唔同的配置要做翻。咁所以我觉得嗰度如果我哋悭到几个月啊之类啊，或者是大半年咧，我谂已经是一个好好的成绩嚟。 系，都要去做，系啦，系。 系啦，点都要做。咁但系我亦都想。另外啲層面都去睇翻咧，就係政府嗰個要求好多唔同，我哋叫做英文嚟講叫 impact assessment， 即係究竟呢個發展究竟影響到 好多評估，好多嘢都要去做，個個部門都話要你做一啲評估， 係啦。咁我哋其實好奇怪，因為喺個私人市場，依家諗緊，以前我哋起樓啊，如果20层高嗰啲，2年零3年就起完嘅，你作為建築師你知啦。咁而家就算一個好簡單嘅項目咧，如果我哋要牽涉到政府部門咧，隨時係講緊4年5年嘅，長咗好多。 冇錯，冇錯， 就係因為呢度咧，就我哋牽涉到咧，原來咧發覺，哇！政府原來好多嘢都要管，但佢就自己唔好做喎。咁就要私人發展商又要提交報告，又要提交解決方案，咁然後佢又要審批。我就聽到好多發展商曾經提過，就係話我哋而家香港建築費接近係全世界最貴。我估應該都係㗎啦。咁當然我哋香港嘅人工係貴啦，但係我哋嗰個建築時間太長啦， 冇錯， 而拖長咗，令到個建築費亦都貴，令到我哋個效率咧。是相應嚟講係變得低。好啦，如果我哋睇翻公營房屋，我相信我哋即係繼續努力啦，從政府嘅層面或者房委會嘅層面去繼續努力。咁但係我諗更重要一樣嘢，就係、始終我哋而家未能夠克服到一樣嘢，我哋嘅土地或者發展土地，無論係住宅或者我以往曾經提過，我哋可能唔係淨係單靠私人住宅， 可唔可以有機會做多一啲長租嘅酒店，而解決咗我哋香港即係長租嘅居住單位不足嘅問題。好啦，如果我哋集中注意力睇翻我哋而家嗰個土地嘅供應，咁其實我哋十幾年前咧，我哋上一任嘅特首啦，即係林鄭月娥特首，就已經講過咧，就話我哋未來嘅土地供應咧，就依靠我哋多個嘅新發展區。咁其實過咗成超過十年啦，原來依家先發覺咧，我哋嘅新發展區先陸陸續續咧有啲希望，因為咧嗰個我哋叫基礎建設好多而家咧先係陸陸續續上馬，而嗰個發展時間表係我用嘅陣係大幅度落後於形勢嘅，而令到我哋其實嚟緊呢幾年其實嗰個供應量都處於我用嘅陣低水平，可能係 個統籌好緊要，你講得好啱，係。 其實都睇翻林鄭月娥特首咧，都曾經提過話咧，即係政府已經揾到咧，即係未來十年建屋計劃裏面所需嘅土地啦。咁但係咧就都預告咗話頭輕尾重啦，係咪就係你所講嘅情況？ 頭輕尾重呢四個字咧，其實喺十年前已經係出現咗噶啦。即係當時我哋已經睇到咧，就係睇翻前特首佢作為發展局局長嗰個年代咧，已經係預計就係新發展區就係我哋嘅主要嘅土地來源。咁但係經過咗十年咧，其實我哋而家可能即係中間差唔多可能呢十年咧，其實就係響等待同埋獲取批准。跟住咧就獲取撥款，同埋咧去實施嗰個收地嘅過程當中咧，係眨眼唔見咗。咁好啦，如果我哋而家睇翻我哋去做新發展區嗰、那個力度，我哋一定要加強。另外咧，我相信喺嗰個規劃嗰、那個，我用個英文字眼咧叫做個 critical path 嘅咧，究竟點樣可以揾到合適嘅安排？我今天我聽完習主席講嗰樣嘢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我哋一定要掌握嘅，就係話香港政府究竟以往嚟講係咪淨係依賴自己嘅行動，即係淨係用緊政府嘅力度嚟去做嘢？咁我覺得其實係嘅，佢其實係依賴緊自己個力度，無論佢響個規劃或者響嗰、那個收地啊各方面，佢主要係依賴咗自己。但是有一样嘢咧，就是究竟我哋点样可以配合到或者利用到我哋极之高效嘅市场力量呢？我相信呢一点咧，系而家个发挥嗰个力度系非常之弱嘅。 刘振刚都想问多样嘢咧，即近期都有唔少嘅房委会委员咧提到话，可唔可以喺一啲嘅拣楼程序去到缩减啲时间，譬如话系即系让啲申请者拣楼嘅次数减少啊，咁会唔会可以都快少少可以上楼咧？你又点样睇呢啲建议啊？ 嗱，呢个喺最近嘅房委会会议度亦都有提过呢样嘢。咁而房委會即係房署呢亦都有就呢件事呢係做咗啲研究。咁其實就係話好多時即係揀樓，咁你都要俾有合適嘅人士去有機會去睇一睇究竟嗰個樓啱唔啱佢去住。咁呢度我相信都仲有少少優化嘅空間，但我相信個影響呢唔係太大。咁嗰度會幫到少少。 好啊 ,CK, 嗱头先呢你都带出好重要呢，我哋当然呢关心公营房屋系即係香港大部分好多市民居住啦。但私楼呢都我哋好关注喎，年青人能够而家负担可以即係买到楼呢，亦都咧變咗咧有研究咧，佢哋嗰個即係首置嘅年龄呢就升到咧超过40几岁。咁对于私楼嘅供应啦，同埋另外私人參與未來點樣可以增快嗰個房屋供應，你有冇啲咩睇法？即係依方面，即係俾下屆政府考慮咧。 好啊，嗱，我諗文峰有幾個重點喺度。第一樣嘢咧，就上一屆政府咧就將嗰個公私營比例咧由6:4咧就變咗做7:3，令到個私人市場嗰個重要性咧係我用個讚係顯著地下降咗。其实呢样嘢唔理想，亦都配合翻我头先讲一样嘢。我哋嗰个房地产市场喺香港原本系非常之有效率， 因為我們有好多好叻嘅專業人士同埋好多好有效率嘅發展商。但如果你睇返而家我哋每年得13000個單位拱出嚟，咁佢哋可以發揮到個功效。 係啦，個比例呢一方面係啦， 係好低。嗱，我覺得呢個層面呢，下一屆即係本屆政府呢係要再諗，我哋係咪應該咁樣去做呢？因為點解而家我哋因為根本係個私人市場扭曲咗，嗱，我一陣解釋返點樣扭曲咗，而令到市民大眾可能佢好多市民呢根本係冇咗希望，就逼住呢，就係我點都要申請公屋㗎啦，或者我響住緊公屋我都要申請呢分拆，而令到我住大啲，住得寬敞啲，亦都呢個係習主席睇到嘅嘢。好啦，咁如果我哋睇返以往嚟講個私人市場咁活躍，好多發展商透過唔同嘅途徑，包括將新界做地呀或者市區重建呢，係獲取土地嗰個權益，但而家呢啲咁嘅途徑呢非常非常之困難。咁我覺得如果我哋係能夠將個目標私營嘅目標呢提返高，變返做四成，咁而亦都政府嘅官員亦都睇住呢個四成嗰個公營即係嗰個目標比例呢，就會響無論係市區重建啊或者係換地方面呢要作出更大嘅努力啦。嗱，因為我諗好多政府自己本身嘅土地呢已經去咗公營房屋。但我哋而家你睇返過往一年靠呢個私人市場嗰個 好耐嘅。 我明白好耐有好多都成功成十幾年嘅 project。但我哋睇返呢就係話過往一年兩年呢靠私人換地嗰個供應呢係其實補足咗政府抽咗大部分嘅土地去返公營房屋嗰、那個嗰、那個嘅空缺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環節呢喺未來呢幾年呢其實我哋其實應該係好好地運用個私人市場嘅力量。亦都呢令到我哋個土地運用呢係更得意。但當然呢度亦都要牽涉到呢我哋嗰個政府要睇返喂究竟有啲乜嘢嘅制度上面尤其是補地價上面嘅缺陷。令到成件事發生得咁慢。因為我哋唔 一定要更有效 嘅。係啦，因為以往就話喂做開嘅嘢就啱喎，咁但我哋要檢視做開嘅嘢係啱，但係原來嗰個得出嚟嗰個效率咁低，咁我哋係咪應該要諗個方法去改變個效率，令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提速同埋提量嗰度去做到。 嗯，另外我都想问埋咧，就系关于如果讲要住宽敞啲咧，咁以前咧香港有好多嘅纳米楼啦，一啲好细嘅面积嘅单位啦，咁其实由今年开始咧，咁就政府喺卖地条款上面咧，就加入咗一啲嘅最少最低单位面积嘅一啲限制啦，咁系讲紧咧就系260尺嘅，咁其实你又点样睇呢个嘅呢个嘅做法咧？因为当初咧都有一啲嘅建议咧，即系有啲嘅意见啦。就讲到话如果你将佢限咗尺啊，咁可能呢一啲真係有需要嘅细单位呢，咁就有啲人就买唔起啦，咁唔好意思啊，应该头先更正返今年第一季即係讲緊呢就係一月至三月开始呢，咁政府就喺卖地条款里面加入最低单位面积要求呢，就係要280平方尺嘅，咁有啲人话其实可能一啲真係有需要买纳米楼嘅市民呢可能就负担唔起㗎喇，咁你见到即係譬如即係运行咗即係半年到啦，咁你觉得个情况系点嘅咧？ 我就乐观嘅，乐观嘅意思咧就系280尺咧系一个合适嘅数字嚟嘅，低过佢嘅话咧，其实个市场而家开始已经反映到咧，买家咧系对呢啲单位咧其实都有个保留，即系租出去都系困难，同埋长时间住喺呢啲咁细嘅单位，即系讲紧得百几尺咧，其实就真系唔系好合适嘅。嗱，我相信个市场力量。是会出现那个即是由政府带动了啦，咁然后市民那个选择亦都令到会发展商会諗緊我是不是仲要起咁细。因为点解呢，如果要靠政府卖地或者是市建局或者是港铁出来的单位呢，就一定不会使得过呢个数。就算在个私人市场我们用个字眼叫旧契的单位呢，旧契的发展我相信未来呢都会朝住大返少少嗰个情况出现。好啦，咁而點解會出現納米樓，就基本上係同嗰個按揭安排同埋樓價嘅關係呢係有直接嘅關係喺度，因為做按揭嗰、那個價值係令到啲買家，即尤其是係新進嘅買家呢係有困難喺度。咁所以另一點我覺得值得考慮呢，就係未來即係隨住而家我哋見到息口上升，或者個市場呢已經係平穩咗，或者有下即係下調嘅壓力呢， 現存有唔同嘅差饷，即系呢个唔系呢个印花税嗰个安排。 OK， 就可以有调整嘅空间喺度。 OK， 好，好啊，唔该晒刘振刚啊，多谢你，倾到呢度先啦。 好，有机会倾多啲。CK 系刘振刚咧，就系房委会嘅委员咧，亦都系测量师学会嘅前会长嚟噶。咁啊，刘文峰啊，咁睇嚟，即系究竟啊，能唔能够市民咧可以住得宽敞一啲咧？咁头先都讨论到啦，咁都好睇咧，就系嚟紧特区政府咧喺公营房屋嘅造地啊，同埋呢个嘅建屋嘅程序方面咧，有冇都系再快啲啦？同埋私人市场嘅供应咧，都系再谂啦吓。睇一睇，听一听七点钟新闻先。 前八位今晚至到明早最接近香港，喺本港西南300公里附近掠过，预计前八会有所增强。与其相关嘅烈风区会喺今日稍后靠近珠江口，本港普遍地区风力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今晚7点10分或之前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一个小时，华南岛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69同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3同90公里。本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吹边偏东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同明早风势增强，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气温介乎25到28度，展望星期日仍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燕破岳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喺呢个时间开始咧，咁就系呢个时间就将会系第一台啦、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联播噶。咁啊，由于系呢个风暴嘅关系啦，咁就有呢个嘅安排，大家留意啦。咁而咧，由于亦都系风暴嘅关系啦，咁啊，本来咧同我拍档嘅林文峰咧，咁就而家喺电话嗰度咧系出现同大家做节目噶。林文峰你好。 你好，陆宇光，大家好。 系嗱，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一啲疫情相关嘅问题啦。嗱，都听到今日咧，卫生防护中心喺记者会里面都提到咧，本港嘅一啲新冠病毒新增嘅个案啦。咁就讲紧话咧，本港系新增2165宗本地个案啦，153宗输入个案。咁即系话咧，本港系新增2318宗嘅新增嘅新冠病毒嘅个案噶。咁呢个时间咧，都系想特别。 想同大家讲讲咧，因为呢个数字咧已经系连续三日咧系破咗2000宗啦。咁而另外咧一啲嘅变种病毒株嘅亚系咧，亦都系值得大家去到关注啊。因为咧就系讲紧，譬如话系 BA.2.1.2.1 咧，咁啊新增31宗怀疑个案，当中咧19宗咧系未揾到源头噶。咁至于咧涉及BA.4 或者系 BA.5 嘅一啲怀疑个案咧，就新增咗36宗，其中咧19宗系输入，17宗咧就系本地。咁而本地个案之中咧，有6宗咧系未揾到源头嘅。咁啊，林文峰啊，咁其实都有一啲嘅专家咧都讲到话啊，呢只嘅新嘅一啲流行嘅病毒株 BA.4 或者 BA.5 咧，喺一啲嘅外国嘅地区咧，其实都系传播力都好强啦。咁已经逐渐咧成为咗一啲外地嘅一啲病毒株嘅主流啦。咁香港咁样发展落嚟，又有咁多嘅一啲未揾到源头嘅个案，会唔会可能都嚟紧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咧？林文峰， 系啊，我都想问一下啲专家咧，嗱，佢啲传播力咧就可能咧就更加强啦，但系佢嗰个即系病情嘅严重性喺外国见到，或者就最近香港啲案例会系点咧？想请教下佢哋啫。 咁其实今日呢係卫生防护中心嘅欧家荣医生呢，咁都讲到话呢，咁其实有一啲係机场相关啦，咁但係呢近日亦都见到一啲本地感染嘅一啲 BA.4 或者 BA.5 嘅个案啦，係冇话集中喺 B 一区嘅，亦都睇唔到呢係同其他呢即係乜嘢嘅个案呢係有流行病学嘅关系啦，咁所以呢都怀疑下相信啦，都社区呢已经出现咗一啲嘅传播啦。咁根据世卫嘅讲法咧，咁其实呢个个 BA.4 或 BA.5 咧个传播力咧就比 BA.1、BA.2 咧强嘅，咁啊话会继续密切留意住咧呢个情况啦。咁但系暂时咧就见到而家呢啲嘅相关嘅病症咧，个都大部分系轻症嚟嘅，未见到一啲嘅重症嘅个案嘅吓。咁但系应该点样去理解？咁可能都阿欧医生都系讲紧一个即系、就是、一个情况，会唔会都可能都唔使太担心咧？咁都要讲一讲咧，就系最新嘅一个天气消息啦。因为天文台咧就喺晚上嘅7:10咧就发出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吓。咁啊，重复一次啦，天文台已经发出咗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噶啦。咁大家留意咯。咁好啦，林文峰啊，呢个时间咧，不如都请嚟一位医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系两位你好， 系边度请你同我哋讲解一下啊？究竟呢个 BA.4、BA.5 系乜嘢嚟嘅咧？咁我哋佢见到佢嗰个传播力同我哋之前即系流行过嘅 BA.2 有咩分别咧？我哋需唔需要担心咧？ 我哋讲紧呢啲 BA.1、BA.2、BA.1、12.1或者我哋依家4.5咧，全部都系属于 Omicron 嘅一啲即系亚系啦，或者亚型咧，有时我哋咁叫啦。咁就佢哋當然即係都係 Omicron 嘅分支，咁所以有啲相似。咁但係慢慢呢亦都有啲開始慢慢係唔相似嘅地方，就可能越嚟越遠啦，你可以咁講。咁所以呢佢因為咁樣呢，佢嗰個免疫逃逸嗰個情況呢就比較明顯啦。免疫逃逸即是話我哋疫苗產生嗰啲抗體，或者我哋譬如用嗰啲抗體治療開始就个效力就会下降啦，即系唔好认得嗰个病毒嗰个样子啦 ，B 病毒嘅样子啦，咁就令到因此咧就令到佢嗰个所谓传播力咧喺个社区里边咧就会慢慢咁样有个增加，因为我哋成日用嗰个字眼咧，即系譬如有个优势啦，即系优于呢个譬如降嘅一啲变种病毒咧，因为都要睇翻系佢除咗自身，譬如话佢喺个人體複製的能力之外咧，都要睇翻即係譬如佢免疫逃逸呢個咁嘅特性。只要你免疫逃逸嗰個能力越高咧，你無論你有冇打疫苗嗰個人口，或者到底過往嘅受感染嘅人口有幾多咧，咁如果佢免疫個逃逸個能力夠高嘅時候咧，佢就能夠掀起另外一波嘅一個疫情啦，基本上就。 咁聽落都仲想聽多少少啊，因為頭先你講到免疫逃逸呢個嘅概念啦，咁係咪講緊即係我哋而家打嘅新冠疫苗對於呢個新嘅啲 BA.4、BA.5 嘅變種病毒，其實佢效用又會係如何嘅咧？咁同埋即係一啲譬如感染過 BA.2 嘅康復者，面對住 BA.4、BA.5 又會係有冇呢個抵抗力嘅咧？ 嗱，當然 B 點四同 B 點五都一樣啦，喺外地咧，其實嗰個流行咗嘅時間唔係算太耐嘅啫，約莫都係大概五月開始啦，即係所以都係數據係有限嘅。咁有啲實驗室數據睇到咧，嗰一啲中和抗體咧，其實都係會講緊嗰個減少咗，即係對於中和呢個變變量株嘅一個能力嘅，即係講至少都有七倍以上嚇減低咗。咁暫時講二次感染，即係再感染，即係譬如感染咗 B 點一、B 點二，然後感染 B 點四或者 B 點五咧，嗰、那個數據係有限嘅，所以暫時都未講到到底會唔會可以好似之前咁樣會比起 B 點二即係再次感染嗰個比率係會明顯高咗咧？咁呢個我哋未有充足嘅數據去睇翻。咁但係如果睇嗰個理論上咧，應該理論上嗰、那個即係再感染嗰、那個百分比可能是会高过之前的，但是实际的数字就要再看看之后的数据了。 想请教你林伟信，它的传播力就会强了 BA.4、BA.5 较之前，但是以暂时有的资料，它那个即是病情的严重性是会弱了，还是它的情况是怎样不同呢？ 两者都是点四点都是暂时我们有的数据见到都是差不多，即係冇跡象顯示話特別弱咗或者特別強咗嘅。雖然喺即係近即係短冇因數據喺英國嗰度咧，見到就好似因為感染而入院嗰、那個即係比個比率有少少上升啦。咁但係暫時佢未肯定到係咪即係因為係呢啲變異病株而造成嚇。咁因為佢都係啱啱開始上緊呢啲數據。咁同埋譬如入院有時係都有其他嘅原因即係造成啦。咁變咗就。唔能夠暫時未肯定，單單係咪因為個變異病株，而現有嘅數據咧，似乎就唔係話特別強啲嘅。 林醫生啊，由於我哋就嚟要聽風暴消息啦，咁風暴消息再同你繼續傾好嘛？ 好，冇問題。 唔該曬嚇，咁我哋而家咧就要聽一節嘅風暴消息啦，咁跟住落嚟咧會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晚上七时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七时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各位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可能，请在门窗背后加上环生，请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万一玻璃破裂亦可以减少损失。同时请清除去水渠口的落叶以及垃圾。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黄智谦、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洪座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妈妈常姐同娥姐辛苦经营本地首饰摊档，安仔同朋友 Vivian 一起帮助他们转型， 利用内地的社交平台直播带货方式，令夕阳行业拼发新生机。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林云峰。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啊！咁我哋头先咧就倾紧呢个嘅新冠病毒嘅一啲新嘅变种病毒株咧，就讲紧 BA.4、BA.5 啦。咁究竟佢嘅传播能力系点咧？我哋需唔需要好担心咧？咁啊，林慧峰啊，我哋头先咧就同紧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倾紧嘅，咁啊，请翻佢出嚟先，林医生。 多谢林医生。 系系，虽然就卫生防护中心都话咧，而家一啲相关嘅患者咧，咁佢都系一啲轻症啦，甚至有部分系冇病征添。咁但系譬如呢啲嘅新嘅变种病毒株，譬如系去到面对住譬如一啲体弱嘅人士啊、长者啊，或者系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啊等等、小朋友啊等等，佢哋个威力会唔会都好似以往一样咁强嘅咧？ 其实应该同 Omicron 我哋即係暂时嘅理解可以话係差唔多囉。咁变咗你啱啱提嗰啲群组呢，其实一样係会即係受到嗰个病毒嘅威胁嘅。咁当然可能比起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比较致病性比较强嘅，讲緊係 Delta 咁样，咁可能係就冇咁强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喺返体弱嘅人士嚟讲，咁我哋见到第五波都系 BA.2 啦。咁我哋如果真系 BA.4.5BA.2 差唔多嘅话咧，咁一啲未即系曾经特别系未打疫苗啦，未打足疫苗啦，未打加强剂啦，咁或者本身真系免疫系统真系好渣噶啦，即系就算打咗疫苗都系个降低水平都唔系好够咧，咁一定都会有个风险喺度，即系咁如果唔系嘅话咧，第五波都唔会有咁多即系死亡嘅人数喺度见到嘅。 嗯，想請教你添咧，就聽講喺新加坡咧，都近呢段時間咧，個比例依一個 BA.4.5 咧，已經佔咗佢哋整體比例嘅超過45% 咁樣。你會覺得如果面對呢啲咁嘅佢成為嗰個主流嘅一個傳播的話咧，我哋點樣嚟應對未來嚟緊嘅，即係會唔會有第六波啊？醫療體系啊，公營機構應該有冇啲嘢要特別考慮咧？ 嗱，其實新加坡譬如你啱啱講個數字，譬如同英國講，應該都係差唔多。英國應該佢哋估算嘅唔好，好似係39% 左右。咁但係每一個地區有少少不同嘅。咁香港我哋嗰個特別地方，我哋就係、是我哋就冇 BA.1 啦，我哋有三月高峰有個 BA.2 嘅情況啦，咁我哋大好多市民係喺即係年頭，因為第五波原因就即係追打翻嗰個疫苗啦，有啲喺呢個時候打加強劑啦。咁想講咧，就係話可能係今年下半年咧，咁一啲本身有抗體嘅咁嘅人士咧，可能慢慢整體個免疫屏障咧，其實去到下半年慢慢會下降。咁隨住時間咧，其實嗰個 BA.4、BA.5 咧，慢慢個比例亦都會應該會喺香港會上升。咁有機會咧就掀起另外一波嘅疫情啦。咁未必會好似第五波咁樣，因為始終即係個人口即係受可以受感染或者受影響人口，始終一定係會少過即係喺年頭嘅時候噶。咁所以就但係一定會有即係有機會係即係掀起另一波疫情。咁但係對嗰、那個醫療體系嗰啲幾大影響呢，咁亦都係相信應該唔好似第五波佢影響咁大嘅。第一就準備好咗啦。咁第二就我哋依家都好關注即係老人家嗰個疫苗接種個情況㗎嘛。咁所以都會比第五波嘅時候應該會好啲嘅。 好，跟住落嚟咧，有啲嘅交通消息同大家讲一讲啊。咁就由于天文台改发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咁港铁咧而家系继续维持公众假期嘅行车时间表啊。至于各条路线嘅一啲班次嘅频密程度咧，咁请大家去留意翻咧港铁嘅一啲官方嘅网站或者宣布啦。咁而咧港铁嘅巴士服务咧，就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发出之后三个钟头之后咧，就会暂停噶啦，咁请大家留意一下。咁林慧信医生啊，亦都想请教你咧。其实而家即系见到，譬如 BA.4、BA.5，可能嗰个传播力咧系较 BA.2咧会高嘅时候，有冇需要再去即系去考虑去到调整而家香港嘅防疫措施咧？ 嗱，香港情况嚟讲，其实我哋最主要系嗰个指标咧，一定第一就达到希望嗰、那个死亡嘅數字要低啦，盡量最得壓到最低啦。咁重症入面個比例都要少，咁令到個醫療體系就唔會即係受到好大壓力啦。因為除咗新冠病毒嘅一啲問題之外咧， 咁當醫療系統受壓力嘅時候，即係好似第五波嘅時候咧，係會有其他相關嘅一啲問題出現，即係會影響到其他病人嘅添。咁所以呢個係首要要達到嘅。咁所以如果嗰、那個 B.4、B.5 造成嘅一啲即係疫情係冇令到嗰個所謂入院啊、重症啊、死亡嘅比率上升嘅話咧，咁其實相對嚟講就我哋因為始終個傳播鏈都係比較廣泛啦，咁、那個傳播力係越高嘅時候咧，咁我哋相信喺短時間，譬如話要做到所謂清零嘅時候咧，係有相當嘅難度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住個指標，就係、是、如果嗰、那個即係只係個醫療體系能夠承受到嘅壓力嘅話咧，咁可能呢個係我哋即係短期係一個目標啦。 但咧即係譬如涉及呢啲 BA.4、BA.5 嘅病患者咧，你覺得應唔應該比其他嘅 BA.2 嘅病患咧係要更加去嚴謹咁去處理？譬如話係可能佢自己就必須要隔離啦，咁佢即係無論佢係屋企環境點，係咪都必須要隔離咧？佢嘅家人係咪都必須都要檢疫咧？譬如話佢有患者出現嘅大廈係咪一定要圍封強檢咧？咁你又點睇呢啲嘅做法係咪需要嚴謹啲咧？ 呢、這個就醫學上面即係如果我哋要做到即係防反彈嘅話咧，咁當然要將嗰個疫症嗰、那個即係上升嘅速度減慢啦。咁你啱啱講嘅措施其實的而且確係令到嗰個疫症反彈嗰個速度係會慢咗嘅。咁但係只能夠慢咗咯，之後就應該未必能夠完全可以令到即係嗰個即係傳播鏈可以截斷到嘅。咁、okay. 如咁變咗就唔係冇好處嘅。咁但係就要睇下。即係會對到相關嘅市民就即係造成相當不便嘅。 好嘅，跟住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同風暴相關嘅消息嚇。咁由於即係天文台已經發出咗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啦，教育局就宣布咧所有學校今日停課，學校應該實施應變措施，確保學生安全，並且喺安全情況之下安排學生返家。咁而愉景灣航運服務有限公司亦都有個通告，就話咧來往中環及愉景湾的渡轮服务将会暂停，中环开出的尾班船是夜晚的9点钟，愉景湾开出的尾班船就是8点半，巴士服务就是维持正常的。而另一边厢就还有卫生署的一些消息，就是说卫生署就是由于八号风球就是现正生效，除了美沙同诊所会按照正常服务时间开放之外，所有通常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运作的卫生署诊所都会关闭，接受美沙酮治疗的人士可以前往美沙酮诊所服用美沙酮。好了，林云峰。 林伟顺医生都想问一问你呢，其实近排即是无论香港市民啦，好多人都好关心呢通关的问题啦。咁无论同内地的即是通关，又或者即是对外的联系啦，面对而家呢个 BA.4、BA.5嘅即係再演變咧，有冇咩特別嘅喺呢一方面咧？你會建議咧，即係政府要去考慮咧，喺即係咁嘅病毒演變中嘅政策咧？ 嗱 ，BA.4、BA.5咧個傳播力高，咁疫情日個情況都明顯啦。咁雖然佢致病性冇即係早前變病株咁高咁強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內地嘅情況咧，就我估一定要真係預防，即係香港將呢個病毒帶入內地。咁因為佢傳播咁強咧，咁我哋內地就未有一個 BA.2、BA.4、BA.5嘅一個所謂好大型嘅爆發。咁如果大量咁將個病毒譬如帶返內地嘅話，咁的而且確好大，即係有機會係即係造成一個即係好似香港第五波咁嘅情況啊。咁同埋即係我哋知道內地譬如絕大部分嘅人口接種嘅疫苗都係滅活疫苗啦，咁佢加強劑咁亦都未必係即係成個人口所有都已經係特別老人家接種曬加強劑，咁呢個係要好小心，係內地因為受如果 BA.4、BA.5 個影響咧，可能係可以好大，好大，因為個基數亦都好大啦。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要小心啲，的而且確要防得比較緊啲嘅嚇。咁如果對外方面嚟講咧，咁就暫時我哋比起一啲歐美國家或者近嘅，好似啱啱你提過新加坡咧，其實我哋個疫情相對嚟講咧就冇佢哋咁多啦，好明顯就嚇。 咁所以如果我哋全面開放完全做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外防輸入嘅話咧，咁都可能即係、就是、一時三刻都未必應對到咁多嘅上升嘅數字嘅，咁除非我哋見到好明確，我哋嗰個香港嗰個整體第一、第三針個疫苗個比率係一個達到一個比較理想嘅水平啦。咁我哋可能都未必能夠完全進一步再開放落去，因為我哋見到譬如特別老人家咧，其實打第三針嗰個比率咧、都唔係話完全好理想，咁只係話一啲相對後生嘅群組咧做到啫。咁我哋知道 Omicron 嚟講咧，就真係一定要打咗第三針先得嘅。咁你睇到喺美國 FDA 啱啱都佢哋都出咗宣布咗啦，其實佢哋會一段時間咧都會再推出呢個即係新嘅加強劑，就會係 Omicron 嘅變種病變異病株嘅針對嘅一啲新嘅疫苗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如果我哋一得兩針，我哋第一代疫苗咧就一定唔夠保護力。 OK， 咁仲有其他嘅消息要宣布嘅，咁就係讲緊社会福利处宣布呢，通常喺星期日同公众假期运作嘅社署核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课余托管服务嘅中心同埋长者服务中心呢已经係停止开放啦。而另外呢，民政事务总署呢亦都係为呢有需要臨時住宿人士呢开放臨時庇护中心㗎，大家留意一下。咁林医生係最尾嗰分零钟啦，咁都想问埋呢，就有啲其他嘅專家咧，今日提出話嘅，其實咧而家疫情嘅情況咧，可以考慮咧喺夏天嘅時候室外唔使再戴口罩，冬天先至再戴翻啦。你又點睇啊？ 嗱，醫學上面嚟講咧，室外的而且確大家染疫嘅風險好低嘅。咁我哋依家其實主要啲爆發位咧，都係室內除口罩長時間，咁特別喺通風唔理想位置啦。咁室外其實真係講通風就一定是好好的，基本上他如果有感染的话，一定是即是身边的人本身懂得的，即是好近距离啦，即是飞沫啊接触传播的，就不是啲空气传播咁样。咁所以的确在医学上面来讲呢，室外呢是应该是有一个即是道理是可以放松一点的。咁不过執行上面就困难啦，会即是有时好好多灰色的地带，可能即是市民就未必一定完全是配合到即係、就是、一啲情況咁樣，只係話執行上面比較困難。 OK， 好啊，唔該曬林醫生，多謝你嚇。 多謝多謝。 林偉信醫生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嚟嘅。咁我哋聽一節嘅七點半新聞先。 晚上7:30，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7:10发出，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七时，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浅巴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约300公里附近掠过。本港多处地区现正吹烈风，高地间中更达暴风程度，本地会逐渐由东风会逐渐由东风转吹东南风，部分地区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明早5时前维持，市民明早出门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与浅巴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及猛烈阵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环澜岛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及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3及90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风暴消息。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2，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7:10发出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暹巴会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约300公里附近掠过。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明早5点前维持，市民明早出门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港铁列车服务维持公众假期的行车时间表。港岛线、荃湾线及观塘线维持3:05一班车，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6分一班，北角至康城12分一班车，东涌线同屯马线7分一班，港岛南港岛线7:05一班车，东涌线上水至金钟6至8分一班车。至于迪士尼线维持10分一班，机场快线30分一班车，轻铁5至18分一班车，港铁巴士维持5至15分一班车，巴士服务会在8号信号发出3小时之后暂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以及为新一届政府监誓。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一国两制符合国家利益，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他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包括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以及保持香港的独特优势。习近平又对特区政府表达4点希望，包括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困忧难，维持和谐稳定。他亦特别提到要关心青年人。习近平下午乘坐高铁结束在本港2日的行程，离港前亦先后会见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行政立法及司法机构负责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指路引航，提出对香港的4个希望，充分显示深情厚意。他望志说，未来5年香港处于由治及兴、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期，要切实解决民生困扰，尤其是住房需求，亦要关顾年轻人学业、就业、创业、置业的需要，维护香港社会长期繁荣、和谐和稳定。他又说，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香港未来一定更美好。本港新增2318宗新冠病毒确诊，是连续第3日单日确诊个案超过2000宗。申请报一名感染者离世，是安老院舍一名88岁女院友。卫生防护中心说，发现在社区多作 Omicron BA.4 及 BA.5 病毒株本地感染个案，至今有63宗，并非单一感染源头。另外，观塘创业街为食火锅出现感染群组，累计有11宗个案，患者都在6月24日晚到过这间食肆。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7:10发出，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者以上。在晚上7点，强烈热带风暴暹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暹巴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约300公里附近掠过。本港多处地区现正吹烈风，高地间中更加达到暴风程度。本港会逐渐由东风转吹东南风，部分地区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明早5点前维持，市民明早出门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与暹巴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以及猛烈阵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一个小时，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及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3及90公里。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到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气温介乎25到28度。展望星期日仍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市民都开始是过回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个可能個案數字咧都係會繼續係有一啲嘅上升嘅，咁都希望市民喺現時呢一個即係疫情嘅情況之下咧，始終喺社會上面都存在住一定數量嘅個案啦。我哋都建議翻咧遵守翻防疫措施啦，咁同埋有病徵嘅時候咧，盡快做檢測。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除咗陆宇光之外咧，仲有电话度咧，我有我嘅拍档林云峰喺度啊。林云峰你好， 系陆宇光好，大家好。 咁繼續提提大家啦，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噶。咁有一則嘅交通消息啦，咁係嚟自運輸署嘅消息，就係話咧，因為八號強風信號係現正生效啦，咁係有多家嘅渡輪服務咧就已經係暫停服務，或者咧係將會暫停服務嚇。咁其中已經暫停咗服務嘅咧就包括係天星小輪啦，同埋港九小輪。咁即係話咧來往尖沙咀同中環灣仔，又或者係港九小輪嘅一啲服务咧就系已经系暂停咗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好啦，林云峰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讲讲另一个话题啦，有关于系一啲嘅环境议题啊。嗱，咁啊，特区政府咧就刚刚系换届啦，咁啊，刚刚卸任咗环境局局长嘅黄锦星咧，就喺早两日嘅时候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系发表咗一个咧系香港环境报告啊，2012至2022啊，咁都回顾咗咧系近十年香港嘅环保进程嘅一啲重点啦吓。咁嗰度讲到话咧系有啲嘅成绩嘅，咁佢就话十年嚟咧。香港已經係達過碳已經係試過碳達峰啦。咁啊，2014年咧，就人均碳排放咧就大約係6.2公噸，而家咧已經降至到近年嘅平均人均咧就係大約係4.5公噸啦。咁減幅咧就近30%啦。咁亦都話咧，空氣質素咧就係明顯提升，路邊主要空氣污染物咧已經下降咗大約係4至6%啦。另外喺減廢方面啦，減少廢物方面。就话香港人嘅人均家居啊，即平均家居嘅厨余量咧，亦都已经下降咗超过10%噶啦。咁听落系咪都系一个都几好嘅成绩表咧？刘云峰， 都可以话咧系阿黄锦星咧系跨越咗两届特首吓。咁啊，由呢一個即係在之前任嘅梁振英特首，就去到林鄭月娥特首咧嘅喺環境局嘅成績表啦，可以話叫做咁啊。其實咧，我又覺得咧，黃錦星本人咧係相當有心嘅，佢本身都建築師啦，但係佢要面對嘅問題好多嘅，由空氣啊、能源啊、廢物啊、電動車啊、氣候啊，咁因此咧。要照個範疇好多嘅，咁啊，所以變咗咧，過去十年嘅工作，係唔係都係做得係叫做行咗好多步啦？咁但跟住要再做嘅咧，似乎仲有好多嘢喎。咁 咁不如又睇下，我哋揾个专家咧喺呢方面好有，可以叫做好有份量嘅，同我哋大家可以大家讨论下。 好啊，又或者问下听众啊，咁啊，各位听众咧点样睇咧？过去呢十年嘅喺香港嘅一啲环境政策上面啊，大家觉得系发展成点样咧？吓，有冇需要进步嘅空间咧？大家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个环保组织嘅代表，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子峰啊。刘子峰你好。 你好， 两 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 子峰兄你好啊， 你好。 咁不如先讲讲咧，就系关于减碳方面啦，吓，即系讲紧个人均碳排放咧，就阿黄锦星就讲到话已经系减咗接近三成啦，你又觉得系咪一个好嘅成绩咧？ 嗱，嗰个都算系好成绩嘅，即系我哋都系朝住一路系下降嗰个轨道去行，不过咧呢个主要系。嗰、那個電廠佢減少煤嗰個嘅使用量，而改用多啲天然氣，嗰度係得到嗰、那個減碳嘅效果。如果係話靠工商界啊市民佢自己嘅節能而得到嘅減碳咧，似乎係呢度唔係即係呢個因由唔係最大。咁呢個電廠嘅改變燃料嘅。使用嘅成果，咁而大家要知道，我哋去到人均啊4.5吨每年呢个嘅碳排放数字咧，嗱，我哋香港系唔系一个工业嘅城市，我哋个碳排放咧，因为冇工业咧，应该系更低先至啱嘅。嗱，有工业有炼钢啊，又做车啊，又搞其他工业咧，重工业咧。個碳排放會高嘅，因為嗰啲係耗能嘅嘢。咁即係喺呢方面咧，係雖然望落去係一個下降，但係仲要係加把勁啊！喺市民啊，喺工商界嘅節能減碳呢方面，一定要下苦功。 咁可能呢一陣間喺風暴消息之後呢再請你講多少少啦，就係、是、究竟咁如果而家嘅減碳嘅一啲目標成績只係嚟自一啲電廠嘅一啲減排嘅時候，咁其實即係普通嘅一啲香港市民啊、社會啊、商業啊，咁究竟個碳排放嗰個嘅負即係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呢？咁點解即係咁多年嚟都未能夠去到鼓勵社會嘅各界去到減碳咧？咁不如風暴消息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好啊，好。 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歡迎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嘅。 晚上7:4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晚上7:10发出，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晚上7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浅巴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约300公里附近掠过。本港多处地区现正吹烈风，高地间中更达暴风程度。本地会逐渐由东风转吹东南风，部分地区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明早5时前维持，市民明早出门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与浅巴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及猛烈阵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环澜岛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9及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3及90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继续采取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栅应加上，将胶字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 万一玻璃破裂，亦可以减少损伤。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老公啊，第二阶段的消费券很快就有了，今次你打算怎么花好 呢？老婆啊，你点话点好呢？ 我想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7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8月7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林云峰。 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陆雨光啦，同埋电话旁边咧有我拍档林云峰喺度啊，林云峰你好。 好，陆宇光你好啊！ 继续节目之前咧，我哋仲有一啲嘅消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咁就系讲紧海事处就宣布咧，位于新油麻地嘅避风塘咧，现已告满啦。咁请本地船只使用其他嘅避风塘啊。而另一个消息咧，就嚟自运输处嘅。咁就讲紧较早前咧，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同熟食中心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咧已经解封啦，请大家留意。咁啊，林云峰啊，我哋喺风暴消息之前咧，就倾紧咧有关于上一届嘅政府嘅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啦，咁就发表咗《香港环境报告2012至2022》啦，咁都讲到话咧系人均嘅碳排放咧已经减少咗啦。咁但系我哋头先就同咧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子峰倾紧啦，请翻佢出嚟先。刘志峰， 我喺度，我喺度。 咁啊，关于系啦，头先都讲紧啦，就喺鼓励咧社会各界去到减排方面咧，其实你觉得过去做得系咪有啲不足嘅地方咧，或者将来啊吓下一届政府有即系新一届政府有冇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嗱，喺即系提升市民嗰个意识喺即系节能减排呢个真系比较少去推动啊。即係你記得政府有隻大曬鬼㗎啦，多數都係講即係唔好製造廚餘啦。咁但係講節能呢個減碳咧，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嘅。咁嗱，我常常出去好多即係工商機構做一啲環保嘅講座，即係我問下佢哋你哋屋企每月嘅電費幾多啊？咁樣咁從嗰度咧，好容易就察覺得到，哇！大部分人嗰電費每個月咧。都是颇高的，有些是说去到800蚊啊、900蚊咁样的高位嘅，咁即系好少量是话1-100蚊嘅咁样。咁呢个普遍睇到市民喺用，譬如话喺我哋用空调是最用电最多嘅，而碳排放最高，大家都唔系好意识到，尽量系少用空调而改用，譬如话系风扇啊。 或者是其他方法咁樣。咁而工商機構你去商場啊、食肆啊、嗰啲戲院啊，哇好即係係講緊係凍到滴滴震嗰種嘅，唔係話即係舒服啲涼涼地。係好多人我見呢個女士咧，即刻要攞件披肩出嚟摟住膊頭啊，或者有件薄冷衫咁樣。咁呢啲怪現象咧，即係日本喺其他地方冇，喺香港咧就係咁樣。即係我哋唔係一個動感之都，我哋一個動感之都。呢啲係嘥緊我哋嘅，即係用冷氣用得不恰當，太多嘅空調過分咧就耗能啦。咁變咗個碳排放就高。咁即係呢兩方面喺家居喺工商業咧，大家要意識到節能減排係一個好有效嘅。降低整個城市的碳排放的一個方法、啊、你大家都要即係切實去做多啲。 嗯、好啊，子峰兄，嗱，讲翻嗰个十年回顾咧，其实咧所包含嘅范畴咧就好多嘅，即系由依一个即系空气蓝图啊，节能蓝图啊，回收啊，净化海港啊，亦都到较为近一啲嘅其他，亦都推动过一个绿在区啊，亦都有一啲即系垃圾征费啊，回收嗱，咁多范啦，喺你嚟讲，如果叫你。你最欣賞的一兩項是什麼呢？而另外呢，你認為要再繼續跟進、加把勁的是哪些呢？想因為你在這方面是很了解，請你都跟我們講一講，點評一下。 好啊，我簡單講，有進步的就是空氣質素那方面，就噪音、水質都各有進步。空氣污染，即是過往一個主要的空氣污染源，就是這個是車輛啊，無論是私家車好啊，啲重型嘅交通工具啊，巴士啊、貨車，咁嗰個嘅，譬如話二氧化氮呢個空氣污染物或者係粒子咧，都係大大下降嘅。不過要加多句，雖然係相對十年前係下降咗，但係我哋都未去到世衛嘅最新嗰個嘅指標啊，即係講緊二氧化氮。世衛嗰個係講緊十呢個單位嘅，我哋係七十啊，即係仲有一個距離。不過自己同自己比咧，係有明顯嘅改善嘅。咁呢三方面改善咗，差即係差勁嘅就係一定係廢物啦。咁我哋嗰、那個即係人均嘅棄掉率咧，嗱十年前2012係1.3公斤每人每日，咁去到即係2020年啦，就係1.44公斤每人樣，咁你見佢係增加咗嗱，大家好即係知道好唔好嘅啲即棄膠袋啊，當年嘅膠袋啊，每日棄掉量758噸，2020年咧就升到804噸，咁呢啲都係實質嘅政府數字顯示到俾我哋睇咧，嗰、那個嘅。呢啲即係唔好嘅廢物咧，都係增加嘅。回收率啦，就整體回收率由39%跌到落去28%嘅。咁呢啲都係反映咗廢物製造咗多，棄掉多，而回收嘅亦都係越嚟越少。咁呢個就係一個對堆填區嘅壓力啊，即係喺廢物嘅管理上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如果係話先生批成績咧，就係、是、一個。肥佬嘅成績啊，咁樣講。 劉志峰，我都想請教你咧，就即係其實廢物管理方面咧，呢、這個垃圾徵費咧，咁其實都仍然未落實啦。咁其實喺就算喺而家嘅立法會嚟講咧，要去到討論咧，都係未能夠真係好快，未能夠好有效咁凝聚到啲共識啦。咁你覺得即係問題喺邊度啦？咁另外就係譬如話一啲嘅即棄塑膠咧，譬如一啲嘅即棄塑膠餐具啦嚇，咁都仲係一啲嘅。有一個要有一啲時間先至落實咧，就係、是、逐步嚟啦。咁而其他一啲行業嘅一啲即棄塑膠咧，亦都係即係仲係一啲諮詢緊嘅階段啦。咁每次喐親呢啲嘅行業嘅一啲嘅廢物處理嘅問題咧，啲行業都會走出嚟就話啊，可能會影響佢哋加重佢哋成本啊。咁你覺得呢啲事應該點樣處理咧？ 嗱政府黃錦星咧講過啦。佢估計咧係2023年嘅第即下半年咧，就最快啊！喺呢個時間咧就 垃圾徵費呢個法規咧，係真係落實得到。咁即係佢哋而家仲有即係一年左右嘅時間啦，咁樣。咁我希望新一屆政府同埋呢個立法會咧，係有個好好嘅，即係去討論，大家有個共識。呢個徵費咧，喺全世界好多國家、好多城市，包括即係我哋鄰近嘅城市，都全部有係推動嘅，唔係洪水猛獸，唔係怪物，大家唔好即係對佢係即係咁驚。呢個係主要係俾大家有個清楚嘅經濟誘因，大家唔想交咁多錢俾政府垃圾費咧，就唔該自己從源頭去減少製造有嘅廢物，乾淨回收咗佢。咁呢個就係做到嗰個減費嘅效果，而政府應該就增加多啲，譬如話收集廚嘅設施啊，咁等市民又便利佢去做。咁有做曬呢啲嘅功夫又有教育咧，立法會議員會，我覺得佢會係支持政府，唔會再即係拖落去嘅。佢見到政府有勤力做嘢咧，大家睇到佢會俾支持嘅。 OK， 好，我讲一个交通消息先吓，唔好意思，因为咧就较早前咧就因为路面有障碍物而封闭嘅科学园路往大埔方向，同埋咧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嘅部分咧嘅部分行车线啦吓，现在已经解封啦，请大家留意一下。咁啊，请刘志峰继续讲埋呢个嘅即弃塑胶嘅问题咧，大概系一分钟时间啦。 系啦，嗱，即弃塑胶都系对。我哋而家話發現，即係科學家發現好多唔被塑膠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包括我哋嘅食物，包括人類嘅血液，都發現微塑膠呢個就係因為太市民用得太多即棄塑膠所即係出現嘅惡果。咁呢度大家要知道個問題咧，就從源頭去盡量去點樣去使用一啲非塑膠嘅呢啲餐具。若果你係仲要用即棄嘅，有嘅，有研究得到成果。咁、 okay. 如果系即系话唔需要嘅，尽量系可重用嘅呢啲嘅刀刀叉叉，咁、 okay. 就可以避免啦。 好，唔该晒刘志峰，多谢你吓。刘志峰咧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嚟噶。咁而一阵间八点钟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播出咧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啦。普通话台咧就会有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至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第五台咧就会继续联播。咁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唔该晒林云峰，下次见啦。好，拜拜。